事如烟，已经过去好多年，有些画面不时浮现在眼前，那是你离开的冬夜，没有半句不舍的语言，故作坚强挥手告别，泪水划过地平线。 不再度日如年。